又是荷叶香鸡、嗯、啊，市场价呢真的是400块钱，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，合一只20来块钱、嗯，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。那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，走亲朋友非常多啊，出去游玩也非常多，嗯、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咱们多订点啊，像这样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，大家多订点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而且特别方便，我们的这个商品呢是快递送货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的， 直接包邮的。 哎啊，那实际上呢，你说请客的时候啊、嗯，咱们这个把这个鸡啊撕一撕，搁一盘子上啊，端上来， 手撕 肯定特受欢迎。 对，嗯，上放点椒麻酱，就是椒麻鸡， 对对对， 哎，台湾口味。您稍微呢把那个鸡胸肉撕点丝，切点黄瓜丝，切点小香葱丝，嗯、撒上点香油盐一拌，马上就是一个凉拌鸡丝，对吧？嗯、啊，您这个整怎么德州扒鸡热着吃，那个热乎乎的那种软烂可口，它能把香味激发出来；凉着吃就是一道凉菜，五香脱骨，老人小孩谁都可以吃。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哎，特别是现在下半年节又多，对吧？ 没错没错， 您怎么样吃怎么样弄，随便怎么整都行，就是那个味儿，它就是那么正好吃。 真是，哎呦，人家做的就是好，所以呢，人家都是这个用老汤啊、嗯、啊来这个卤制啊哈，这个皮薄肉嫩哈，鲜香入骨，而且呢，它是这种溜达鸡做的，这个鸡肉呢还非常的有鸡味儿，咱整个都有鸡味儿哈、哎，而且呢，这个、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头、嗯、啊，好像呢还特别瘦哈、嗯，因为咱们这个鸡呢人是有规定的，就是一斤来的，像这样的鸡不会肥。 德州家家会卤扒鸡，但是真正的现在已经评成几个集团了嘛，对比较好的这些大牌子，聚华就是其中之一。然后呢，人家真的是老汤去卤，先拿素油定型炸，把鸡浸汤之后掰好了德州扒鸡标准的一个造型，侧面的这个翅膀啊、脖子呀、啊、鸡头从哪过、脚从哪过都有讲究的。 哎呦，那 然后关键是得文火慢慢炖，它得够那个火候，够那个料，炖出来之后再晾、再煮、再炖，反复的多少次，人家按照传统的手法，这出来之后才是正儿八经的地道味的。 没错，其实咱市面上各种品牌的扒鸡也特别多哈、嗯，但你发现吗？德州扒鸡有它固有的一个味道， 对， 就任何品牌呢，好像跟它呢都没法比， 对、 啊，就它那个味道啊，就是口感特别的独特哈、啊，而且呢。有一种特别的那种香气，而且软烂一嚼、嗯、外表看起来呢也大小适中、嗯、而且金黄的、嗯、就那么的诱人。那吃起来的话，也有时候我真的是吃过记录，一人吃一只半、嗯、啊，当然这一只是一斤来的这样的、所以真的是特别香啊、嗯、要吃咱就吃德州扒鸡， 要吃就是正宗的、 哎、当然了，今天呢我们这组合当中呢还有呢也是这个品牌 荷叶香鸡、 啊、荷叶香鸡这个品牌呢卖的也非常好，你像荷叶非常的清香、啊、 对，这个是用那种微山湖的荷叶， 是的是的， 对，微山湖的荷叶、嗯、微山湖也很有名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用这种天然的这种的荷叶包着，这个鸡里边会有一种天然的荷叶香味，它带着有清香味、嗯、也是咸咸的口感，但是呢它那种清香味出来不一样、嗯、你可以品尝品尝，挺有意思。 对、嗯、所以呢这个一个呢是老牌子啊、嗯、这个老的味道啊，就是德州扒鸡啊、嗯、这是有名的。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尝尝鲜啊、嗯、就是为大家又饶了四只，就是荷叶香鸡、啊、嗯，那一共是8只啊、嗯、咱们是500克一只，咱们一共是8只，一共是8个袋子。 对， 比如说你要是送人的话呢，咱们都是塑封的、 哎、 一只一袋啊、嗯、一共是8袋8只，所以无论是你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方便。 是的、 啊、那市场价呢一只呢就得是40-50块钱。 是的、 啊、咱这还保守了。 是的， 那8只的话您算吧得多少钱。但是今天呢我们整个下来199，那合一只的话也就是20几块钱，您可以吃到德州扒鸡。 是的 啊，吃到这个德州的荷叶香鸡、嗯、啊，所以这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这个德州扒鸡啊，确实由于它的那个特殊的那种工艺啊、嗯、还有您说的这种老汤，另外它真的是太有名了、嗯、啊，所以它那个味道啊是一种固定的、嗯、我记得好像其他的品牌的也叫扒鸡或怎么样，真的做不出它那个味儿。 我跟您这么说吧、嗯、就跟北京烤鸭子是一样， 有 真空装的卖北京烤鸭的、嗯、但是您看您买大牌子的老店的和那个买普通的杂牌子，我了解过这完全不一样、嗯、人家那个老店的真是按照北京烤鸭的传统裹沫或者怎么给您烤出来